怪谈之诞生。上集讲到，白经理带住阿敏俊左转右兜，嚟到一座别墅前面，诶、一声，拱门行咗入去。嗱，呢个时候大厅度咧已经有唔少男男女女喺度揽到实一实跳舞。透过人群喺靠近对面墙壁嘅地方咧，就摆住一张长梳化，上面坐住一个长发披肩嘅女人。喺嗰啲泣泣痒痒嘅烛光底下咧，敏俊见到，诶，个女仔似乎几靓，诶，反正咁企耐都唔系办法嘅。嗱，于是敏俊咧就壮下胆行过去，彬彬有礼咁就讲：， 不如我哋跳舞啊，未矮？ 就系咁隔多一阵，音乐突然之间停止咗，敏俊舒咗啖气，唉，佢好攰。啪一声打个梳化度，只脚差啲跳到抽筋咁滞。嗱呢阵时，嗰、那个行踪诡秘嘅白经理咧，唔知从边度数咗出嚟，神神秘秘咁就问： 点啊？玩得尽唔尽兴啊？ 文俊抹一抹额头啲汗就话： 啊，唔好意思，我厕所洗个面先。 经过走廊，文俊见到两边墙壁咧都点住白色嘅蜡烛，嗰啲烛光咧不断喺度闪下跳下。自己的影像很清晰地被印在那些瓷砖上。隔了一阵，他突然听到门口外面就传来一阵诡异的脚步声。他忍不住伸个头出来装一装，只见长发飘飘，这个不是仲衣？仲衣在个厕所门口经过，阿敏俊一路欣赏着他的背影，啊，心想这个女仔真是挺索的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仲衣突然间好像听到有什么声音，拧转半边面过来。阿敏俊即刻神色都变，砰砰砰砰砰，个心跳，个心真的跳到喉咙叮咁滞。事关仲衣拧过半边面过来，他露出的根本就不是一张面，是个五官都已经消失了，竟然是一片空白的。敏俊吓到大叫一声，冲出厕所。这个时候跳舞池的男女全部已经聚集在走廊上，来来回回行来行去。敏俊一看，背脊即刻冒出一股凉意，事关他们块面和仲衣块面一样，都是什么都没有，都是光秃秃，好像个蛋一样。敏俊当堂觉得天旋地转，啪啪一声打到了地下，吓到晕了。敏俊醒翻嘅时候系第日朝头早，佢发现自己瞓喺公园嘅石凳上面。佢突然间谂起自己块面，即刻好紧张咁喺块面度摸。 哇！好彩我自己啲五官都仲喺度，但系琴晚发生嘅嘢实在太恐怖啦。唔通系我自己饮大咗两杯眼花？ 唉，呢件事真系令敏俊百思不得其解。行出公园，敏俊感觉到有些肚饿，于是求其行到入一间餐厅，点了份早餐。餐馆里面摆放着的电视机突然间有则新闻弹了出来，说 凌晨时分，本市金行发生一起劫案，几名劫匪杀死了两名保安，劫走了价值不菲的大量金器，其中一名劫匪的容貌被监控摄像头抓拍到，警方已经介入调查。 敏俊啊，求其瞄得下电视咧，真系佢几乎唔敢相信自己对眼。事关嗰个劫匪个样，竟然生得同佢一模一样。哎呀，咩事啊？敏俊即刻耷低头，嘢都唔识啦，转身急匆匆啊跑出门口。啱啱到门口啫，佢突然间俾人拍咗下，佢好惊咁拧转身啦。只见一个着住警服嘅警察冷冷咁逼视住佢， 警察就讲： 你系咪丁敏俊啊？有件事我哋需要你交代清楚，跟我哋行一趟。 敏俊一听，哎呀， 成个人凉咗一截。佢马上谂起咗嗰条新闻，谂起咗嗰个同自己一模一样嘅劫犯。 就系咁，警察带住丁敏俊咧，就翻返警署，将佢带入一间房度，好严厉咁就问： 讲呢个同伙喺边度？ 敏俊就即刻解释啦。 阿Sir， 当其时我参加咗一个单身俱乐部嘅 party， 个经理咧姓白噶，佢邀请我去噶。系啊，我记得个白经理嗰个办公地点咧系。 讲到呢度，敏俊突然间一惊。他回忆起白经理约他见面的办公室，竟然跟警察局的装潢布置好像、啊、警察拿起笔好不屑地说： 狡猾的人我见得多，如果你不讲切实的证据，我们就会将你列为嫌疑犯，到时你就麻烦了，老实交代。 敏俊呢一路被人削盘，一路咧就搏命喺度谂住讲： 阿 Sir 啊，有一个叫仲依嘅女仔可以证明到噶，佢陪我跳咗成晚舞噶。佢话过咧喺通讯公司上班嘅，你哋去揾佢啊，你揾佢就得噶啦。 唔好扮嘢啦！警察一拍张台就话：你讲嗰个仲依一年之前跳楼自杀咗，佢嘅案件仲要系我亲手办嘅。 敏俊一听，成个吓到毛骨悚然，咩话？仲依死咗一年，但佢明明琴晚同自己跳过舞㗎喎，点解咁嘅？件事越嚟越不可思议，佢百口莫辩，莫非琴晚嘅一切都係幻象？幻象将手伸入自己条裤袋度一摸，咦，但揞出咗一个白经理俾佢嘅寫住5里牌17号嘅卡片，佢即刻就话： 嗱，呢度上面咧有我参加嗰个 party 嘅地址啊！ 警察接过嚟一睇，面色一变，沉思咗起身。嗱，当晚，敏俊带住警察又嚟到嗰座鬼气森森嘅别墅，隔好远就可以见到呢一座别墅透住嗰啲阴阴森森嘅光。嗱，有警察陪住。敏俊呢壮胆都唔少，佢轻举熟路啦，猛开别墅洞门，嗱里面呢依然点住一排排嘅蜡烛，但系一个人都冇。敏俊正感觉到奇怪，而就喺呢个时候，墙角突然间有一座身影闪咗出嚟，原来系戴住一面诡异微笑嘅白经理。呢个时候，白经理阴森森咁同佢讲。 欢迎参加我哋嘅 party 舞会。 敏俊指住白经理，震晒咁就话： 阿 Sir， 系佢啊，系佢啊！ 敏俊好惊，一路讲一路向后吞。令佢惊讶嘅系咧，警察并冇发出任何声音。佢拧转头一睇，哎呀，事关个警察块面，变得一片空白，眼耳口鼻乜都冇嘅。渐渐向佢逼近，敏俊惊叫得声： 啊！点解会咁啊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 佢心谂：唔通只要入到呢一座别墅，每个人块面都会神秘消失？喺呢个时候，嗰、那个白经理露出一口尖牙，一路笑住一路讲： 你走唔甩噶啦，你块面会永远留喺我呢度。 敏俊呢个时候冇办法啦，佢好急，佢一下子拱开呢个白经理，见路就踢啦。 佢啊， 跑啊跑啊， 佢 感觉到眼前一黑，啪一声，成个笪喺地下。点解自己乜都睇唔到嘅？佢爬起身，喺自己面上一摸，佢知道点解乜都睇唔到。事关佢啲眼耳口鼻。已经全部都冇晒。 本故事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实属不巧。